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昨天的时间轴回到了1960年的美国斯阔谷。也许在很多人的旅游清单当中并没有这个小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当我们了解过这个小镇之后，有机会还是亲自去这个充满奥运文化气息的滑雪小镇去一探究竟吧。斯阔谷位于加州跟内华达州山脉中间的一块盆地，100多年之前这里是印第安人的聚集地。那么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男人终日外出狩猎，而女人在家洗衣做饭。所以当第一批移民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发现整个山谷全都是女人，并且呢，在印第安语当中，女人被叫做 squaw， 这也是斯阔谷这个名字的由来。斯阔谷雪场每年的平均降雪量达到了11.5米，而且每年拥有300多天的晴好天气，超过65%的雪道适合初学者和中级滑雪者，14个路线清晰的高山滑雪地带适合于各种水平的滑雪需求。而且从斯阔谷走出过很多优秀的滑雪运动员，这里悠久的滑雪文化可以追溯回到1960年的冬季奥运会。浓厚的探险精神让很多专业的自由滑雪者把这儿视为滑雪圣地。在斯阔谷有一座奥林匹克博物馆，其中展示了很多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仿佛在诉说着他们曾经的辉煌。滑雪大神乔尼在斯阔谷经营一家雪具店，不要以为他只是普通的经营者。乔尼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将一种抓板技术融入到了360度旋转当中，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动作，他在那届冬奥会上获得了金牌。我们跟随乔尼去看一看位于斯阔谷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开幕式上美国代表团的入场服，那边的墙上挂着一副雪板，这是在1960年的冬奥会上第一次用金属边做的雪板，来自法国的高山速降运动员让维尼在比赛当中采用了以金属制成的雪板代替曾经所使用过的木质板。而且还第一次有人用蹲这样的姿势进行滑行。大家都知道之前滑雪是站着滑的，而蹲这个姿势的加入就彻底颠覆了滑雪这项运动。斯阔谷的天然地理优势让很多全球知名的滑雪运动员都定居在此，这里一年大约有300个晴天，是典型的加州阳光加冰雪组合。这样的天气也让斯阔谷滑雪场曾经被评选为北美地区最好的滑雪圣地。有机会我们也去斯阔谷来场冬奥之旅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冬奥加速度，国安球迷的福音，绿茵场上的男团，他们来了！招商银行国安球星联名卡助力活动现已开启，票数最高的5位球员将会拥有专属卡面携卡出道，赶快登录招行 APP 为你的 MVP 助力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